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係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誒、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喂，你平 好了，今天呢就這餐叫做北京咖喱飯。 北京咖喱飯 是 的。打爛了其他人的飯，是要吃他的碟。 不是啊，是这个即是叫做什么呢？北京咖喱饭呢就是有半碟的。 是。 半碟呢就是要这个叫做有些酱汁的。 嗯嗯。 第一呢就要够红啦。 够红。 是啦。咁第二呢就要够毒啦。 够毒。 第三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加一些的拌菜的气味的，叫马屁。 马屁。仲要话俾全中国人民知道西炒饭系唔食得嘅， 系啦，西炒饭就有毒嘅， 系 咁咧就仲要咧，好似食神咁啊！食完呢个马屁炒饭之后咧，仲要同我大声啲讲好好味，记唔记得呢个大龙师傅 系 系咪喺食神里边啊？就执个烟头落去，跟住仲要企埋侧边同我嗌好好味。 哦，嗰、那个唔系谷德超嗰、那个，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系啦，即系话请佢翻嚟做老林嗰、那个 系。 咁啊，呢個叫做共產黨就全世界最大嘅社團啦。 嗯， 黨員就8900万，就比德國嘅總人口仲要多。 係，好誇張。 係啦，咁咧就呢個全世界最大嘅社團啦，阿公就開呢個大會。 嗯， 咁咧就叫做十九大，個名都唔係幾好，十九。 今次啊， 係啊， 每五年一次啊，對上一次就係。 是啦，嗱咁啊，讲开呢个乜大物大，香港人就好陌生啊，因为我哋做下啲通识教育啦，横掂林郑都话要一定要学中国近代史。 嗯， 咁咧就如果你知道乜大乜大咧，你就知道咧，每一次中共嘅权斗咧，都系以乜大乜大做呢、這个嗰、那个分水岭。 分水岭， 即系嗰个 timeline。 系 啊，即系每五年一次嘅党代表大会，譬如八大。第八届党代表大会里面，毛泽东本来八大已经提出了这个、解决了阶级矛盾，就全力发展这个生产力，就是经济层面的。那怎知呢，毛泽东呢就突然间发难，就将整个八大的路线扭转，就成为这个反右运动。1957年、1956年八大，然后九大就当然是这个就是更加左了。那就这个党代表大会的制度呢，实际上就是每一次社团吹鸡，要吹大鸡。咁咧，然后咧，大家 真系社团开大会。 系啦，就4466咧，就咩咧？就系要授权阿公啊，要未来嗰五年要做啲乜嘢？咁咧就要取得呢个各级嘅呢个人党代表啊。其实佢一个代表，民主集中制嘅意思，就 是 由8000多万一路集中到2000多人啦。嗰2000多人就系党代表啦。就 系 去开呢个党代表大会。 讲人事编制，亦都讲利益分配。 最主要就是党的路线啦，即是我们首先要明白的共产党的政治，很多人以为现存世界上只有一种的神权政治，就是这个伊斯兰的神权政治，就是类似伊朗那种模式。神权政治是什么呢？首先就要有一本类似 Bible 的物体，就是基督教就是圣经，伊斯兰教就是他们的这个可兰经， 那才可以教条化。 教条之外怎样演绎那本经书呢？ 是 就很大镬的。你知道现在伊斯兰教就分逊尼什叶，就是两大这个穆罕默德的两下边分开两条水嘛。就大家都有不同的演绎。好了，那这个共产党其实跟伊斯兰的神权政治是很相似的。所以香港人呢对于那些党的工作报告啊，什么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纲呢，搞到一头雾水是有原因的。 不熟悉共产党文化。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是神权政治里面呢，就是说等于伊朗的最高教士委员会了。你记住了，譬如即使是高美尼的嘛。高美尼就是伊朗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掌权者啦。咁但係佢下面都有唔同嘅教士，就等同于中共嘅政治局常委。 哦，最高权力核心。 係啦，即係佢唔係淨係一个希特拉咁嘅， 所以啊，呢個 Benedict Rogers 將呢個習近平比作希特拉係唔啱我嘅。佢有一種寡頭政治，有個但係咧，佢同希特拉唔同嘅咩咧？希特拉係凌駕於納粹黨噶嘛，但係共產黨咧，其實一路以嚟嗰個矛盾咧，就係在於究竟係個黨大定係個人大，即係個嗰個領導個皇帝個權力大，一定係個黨嘅權力大。因為如果你係跟蘇共嘅模式咧，其實個黨嘅權力係最大。 應該就是政治局常委， 是啊，是一個寡頭政治。 就算即使是寡頭政治，是少數人分權， 十條友都好啦。嗰十條友就大家有個所謂嘅即係共識， 嗯、 然後咧就即係、就是、跟住點樣做， 係 咁咧就由呢十個所謂教士團啦， 係 即係類似神權政治裏邊嘅教士團。咁、 嗯、 但係其中一定有一條教士話俾其他人聽，我認識呢個經書裏邊嘅條文係多過你， 即係掌控住嗰個解釋權。 係啦，我嘅 interpretation 我對呢個經文嘅 interpretation 咧係準確過你嗱，點樣分咧？呢、這個冇人知喎，等於太平天国一樣。洪秀全就話耶穌係我細佬，楊秀清就話我係耶穌嘅大佬。咁點樣詮釋嗰本聖經咧？兩條友話打生打死，其實就類似我覺得共產黨嘅政權咧。香港嗰啲嘅所有評論員都係廢嘅，根本上共產黨嘅政治就係神權政治，我覺得。 係神權政 治。最接近嘅係神權政治。 其實嗰個解釋權其實就係變相嘅一個政治鬥爭 啦。係啦，嗱，究竟好多人就唔明啦。喂，頂嗰啲廢話嚟嘅，大家都知咩叫做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即係我要 主義之後又要思想。 係啊，為咗記呢個名，準備今日節目我都記咗成個晏晝。 但係新華社仲要加多習近平三個字，習近平新時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 义 思 想， 话真系水蛇 春。我估就写入党章就可能冇习近平呢三个字嘅，可能就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家关注就系话会唔会到底系咪加埋习近平三个字？ 嗱，呢个就 如果系就佢会所谓嘅叫做话同呢个邓小平并驾齐驱，仲要避免日后会唔会有政治？ 嗱，呢个有啲难度，等于新约四福音，冇理由将马太自己嘅名写埋入去嘅。 要由後人做， 咪係咯？正常你應該係後人做。 但係當年七大嗰陣時，毛澤東思想已經寫咗入去，呢個係罕有嘅，係絕無僅有。 嗱，因為神權政治咧，佢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要確立嗰個 orthodox， 我哋叫做正統嘅地位， 係 就係嗰個領導人喺嗰個掌握傳釋神嘅旨意裏邊嗰個正統嘅地位。所以你見到長篇大論《水蛇春》咁長嘅習近平思想咧。他所演繹的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要加了自己的 chapter 在本聖經裏面，而這個 chapter 是凌駕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胡錦濤的科學發展 科學發展觀， 鄧小平的這個四個堅持， 和 毛澤東思想， 他是想攀附到去毛澤東思想的等量齊觀， 就是這樣。聖經裏面 假如這本叫共產黨聖經有四福音，馬太福音就是這個毛澤東，馬可福音就是鄧小平，跟住就是這個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嘛，咁咧就係呢四大先知啦，共產黨四大先知就組成四福音。而家就習近平就話行開呢四福音， 佢想打一個新嘅章節。 我而家寫多最後一章叫啟示錄，就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咁咧就統合曬啲頭先所講啦，佢有講嘅一路由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係咩理論？ 理論 係啦，咁有分嘅其實 係有主義啦，跟住第二嘅就係呢個嘅思想，再次之嘅咧就係理論，即係如果你等嗰個層次嚟講嘅 嗱，所以咧就係思想就最高噶啦，思想係咩咧？就係等同於你去 做主義係最高， 主義 係最高。跟住第二 思想，馬思主義啦， 係啦，主義係最高，跟住思想第二、第三先就 理 論。理 論咁，習近平而家佢希望得到嘅地位係咩咧？其實就叫做超鄧就趕毛啊， 超鄧趕毛係 超過鄧小平。鄧小平係四個堅持理論嚟嘅啫，係嘛？佢要去到係思想嘛？鄧小平係冇確立咩鄧小平思想嘅。 係鄧小平係實務主義或者實用主義好多嘅，係 咩嗰啲咩黑貓白貓論啊？ 佢嗰陣時講話係由其他人係去決定嘅，唔係佢自己 發展是硬道理啊嗰啲咁嘅嘢。咁咧就實際上咧，習近平希望就係超鄧趕毛， 超鄧趕毛， 即係直情係超越鄧小平啦。佢而家已經係，亦都希望咧係超越毛澤東添，我覺得。是其實不是超鄧趕毛，是超鄧超毛。 超鄧超毛， 胡剛就收皮。 因為重要就係今次佢想嘗試就係描繪一個美麗嘅呢個社會主義中國將來發展嘅方向嘅話咧，想確立一個終身制。 很可怕的，即是那個權力的延續。 有原因的噃，因為你很簡單，當他已經成為係傳譯嗰個經文的大先知啦嘛，而家係，因為他已經去到那個叫習近平思想了嘛， 不死肉身喎， 係啦，即係話，即係呢個習近平思想就是馬列主義中國化，現家而家呢個階段裏邊嘅權威咯喎，就係咁樣去理解啦，咩叫新時代嘛，係，即係話其他嗰啲舊時代嘅過氣嘅啦嗰啲嘢。 用一個劃線， 係啦，劃咗條線，而家係新時代。咁新時代裏邊嘅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即係馬列中國化啦。而馬列中國化裏邊嘅代表思想就係習近平啦。 嗯， 就係咁樣嘛。 嗯， 即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係咩意思？個思想佢就冇咗習近平嗰三個字。其實應該係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思想。 咁啊，三個層次。 就是、放喺後邊，唔係放喺前邊。 係啦，三個層次嚟嘅，即係新時代就係話俾你聽，其他嗰啲勾噶啦。唔使理噶啦，而家就係跟住就係講緊佢，你仲恐怖係咩咧？佢兩步走嘛，係兩步走啊， 係啊， 嗰下先恐怖啊，即係話可能執政到去第二步嗰個階段嘅喎，其實即係如果要全面 永久地或者係長時間逗留咗喺第二步，而家都仲係初階。 嗱，但係佢就分開兩橛啊嘛，2022就去到呢個咩啦嘛，就係去到呢個實現呢個小康之後咧。就 全面小康 崛起啦，跟住就两个街两步走嘛。全面小康之后就到呢个强国崛起啦嘛。咁、你谂下啦，如果嗰个思想系你嘅，即系个 manual 系你写嘅，嗰架车冇理由唔系你揸噶， 要做埋柱， 冇理由习近平思想就由胡春华或者孙政才去揸噶。咁所以咧，就而家大家都揣测紧咧，就系话通过将习近平思想写入党章之后咧，系咪咧会进一步咧就系咧设托立一种机制？令到習近平可以永續執政，就真係變成帝制啦。呢、這個就真係變成帝制了。 而家開緊會就都仲未知道到底個政治局常委係五個人抑或七個人啦，亦都未知道黃奇山嘅即係個處理會係點樣啦嚇。咁、所以呢個都仲要， 我覺得黃奇山會留低喎， 會留低啊，係咪？ 我覺得會留低， 因為就係要打破呢個七上八落。 第一會打上七上八落，如果黃奇山留低嘅話，佢就跟住佢都自己都唔使有， 咁就 唔使撇啊嘛。 呢個嘅二十大之後都仲可以繼續做落去。 我估我哋隨時我都冇眼睇習近平都仲做緊， 呢個真係真係好難想象喎， 好難想象。但係究竟點樣實現咧？我覺得就有難度嘅。所以你見到咧，就而家越係歌功頌德、拍馬屁嗰種情況越厲害咧，就越係反映到咧。個政權不穩，你留意一下，一定要參考翻毛澤東嗰個嘅情況。 嗯， 毛澤東就喺呢個大躍進失敗之後咧，其實咧就係嗰個嘅黨裏邊嘅權威受挫。咁特別係廬山會議，彭德懷當面斥責佢啦。即大躍進失敗之後，咁所以咧就毛澤東點解越嚟越激進化？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要靠紅衛兵，唔可以靠個黨。因為佢喺黨裏邊嘅權威。是因為大躍進死了咁多人而受到損害，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的路線反而得到支持，所以毛澤東就要另起爐灶，在個黨外邊就樹立毛澤東思想，就是確立他作為嗰個嘅即係比黨更加高啊嘅一個權威地位。嗱，我相信而家習近平的路線同毛澤東係一樣，他是不需要共產黨，我覺得慢慢來。你有冇睇中紀委最尾嗰次提交呢個十八大工作報告？中紀委最後嗰次工作報告，130多萬黨員喎，懲處 哦，係啊，懲處咗係嚇，佢交佢嘅工作報告， 幾恐怖去諗下， 係好誇張嘅喎，係。 喂，大佬，即係 差唔多日 好多國際嘅政黨 名嘅人係下馬 嘅 喎，係 好多世界上邊民主國家嘅執政黨嘅黨員都冇130多萬啊！ 所以曾經係有啲評論員形容呢個差唔多用內戰咁去形容佢個黨內嗰種透過即係反貪腐，但係實質係做緊即係權爭，又或者係做一啲打擊政敵嘅一種方法。 佢同華東好相似，手段唔同，所以令到大家以為佢係一個嘅即係新嘅即係作風。但我覺得其實本質係一樣。華東整黨係咩呢？就係靠紅衛兵你睇翻文革你就知啦。 因為黨內佢權威受損，咁啊～打爛張台，跟住咧就繞過咗嚇，繞過咗個黨嘅規矩。 當時佢就甚至批評呢個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啊，滴水不進啊，文革之前啊。點解咧？就因為好多呢啲嘅負責黨務工作嘅呢啲嘅幹部咧，即係同佢打天下嗰班友咧，就覺得屌你咁搞落去，共產黨唔掂， 會亡黨㗎。係 啦，咁所以咧就一路抵制毛澤東嘅激進路線。咁但係咧，毛澤東就一個人未十兜咗去上海， 上海就找江青組織呢個四人幫嘅班底啦，就係、是、呢個張春橋、姚文元、黃鴻文等等咧。咁咧就係、是、咧就發表呢個評歷史新劇《海瑞罷官》。 海瑞罷係 係咁樣開波噶嘛，文革係。然後就點知北京就抵制啊嘛，北京市委書記、所有北京嘅控制嘅傳媒都唔轉發嗰篇文章嘛。咁所以咧，你見到習近平咧就同華東好唔同咁樣，佢知道已經佢冇咁嘅個人崇拜嗰個地位，去動員嗰啲體制外嘅群眾衝擊個黨。佢就靠咩咧？中紀委 哦， 公檢法， 透過 黨內嘅專政機器， 就係話反貪。 係啦， 嚇，本來話懲治反貪咁樣咧，係做好事咁樣作為一個名堂。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一個全球最大嘅社團，社團裏邊冇可能個個人乾淨。呢個好容易理解嘅，其實你唔好話嗰個人嗰啲落嗰馬嗰啲人嘅道德特別衰。而家在掌權嗰啲人道德特別好。如果你話攞官咧，其實習近平都接近係攞官嘅。佢嘅 family member 大部分一係喺澳洲，一係加拿大， 有外國護照， 一係喺美國嘅，其實都係。咁但係點解就你死佢唔死咧？咁樣好明顯就係呢啲同香港一樣啦，選擇性執法係 雙重標準。 係啦，選擇性執法。咁啊，而家直情搞到連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都落馬咧，就係、是、呢個據說係王柱之一嚟嘅，叫大阿哥、二阿哥胡春華。咁如果啲王柱都輕埋嘅話咧，咁就冇人接班嘅啦嘛。咁你輕即係通常大即係點解喺滿清王朝裏邊做大阿哥、二阿哥嗰啲咁慘咧？係因為你做王柱咧，你就唔係即刻接班。而個皇帝係一路都喺度嘅。 做咗儲君之後就有機會被針。 好啦，係啦，做咗儲君之後就開始咧，有好多嗰啲馬屁精啊、任志剛之流咧，就黐埋你嗰度啦。係點解咧？因為知道你將來有機會接班啊嘛。就教你飲飲食食啦。帶你去玩啦。其實香港曾幾何時都有一個咁嘅儲君，結果死咗嘅。 係 唐英年咯。 哦， 係咪就 係、是、因為 exactly 咪就係咁 飲飲食食玩得 多。因為佢建儲咗之後，即係已經指定咗佢之後，董建華指定咗佢之後，隔代啊嘛，指定咗佢之後。大家都知道你是王柱了，咁就死了。自然有很多咧呢啲咁樣嘅閒雜人出入你的 office， 幫你出謀獻策。結果咧就一定搞出大鑊嘢，然後捉到呢個皇帝，然後就 或者功高震主，又或者係 見到康熙 得唔掂， 康熙嘅立柱嘅問題都係咁噶，係嗰個折騰到個大阿哥真係俾人玩到殘曬嘅，其實都係。咁而家亦都係一樣啦。王柱一個輕咗啦，另外一個就我諗而家都急於我諗呢幾日都要衝出嚟咧，係表態咧，全面擁護呢個新時代社會嘅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係啦，一定要咁樣，我覺得，甚至要即刻 download 騰訊，不斷咁樣撳呢個拍手掌，而家去到12億，你知唔知啊？ 12億係。成分嘅呢、這個佢嗰個讀嗰個報告3個鐘頭有幾十個新字嘅係。即係新時代出現多次嘅， 反而嗰啲咩以前提及嗰啲嘅，即係幾個四福音嗰四條友嗰啲咩嘢咧，越提越少啊！而家 唔提啦，係 啊，咁咧就亦都可以叉開一筆講啊，點解騰訊會搞啲咁嘅？你知唔知騰訊裏邊黨組啊？7000人， 7000人， 共產黨組織擺喺騰訊裏邊，即係話香港嘅上市嘅國企一樣有黨組喺度，一樣有黨委書記喺度，就係仲要講到明係要佔據一啲關鍵嘅位置。是落实党的政治任务。 你看一看好像刚才你说的人口8900万，即是接近9000万。14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是，那你计一计来到香港是红色企业里面的人士，又或者是移民来香港的新移民，你看一看那个人口比例你就会知道，即是。 我怀疑啊他的党组的人数啊多个民建联。 多个民建联。 如果不计双重党籍。 可能民建联那些大部分就是双重。 双重党籍。 双重党籍的了。 但是我觉得民建联就是10set来的。 10set。 武集才是共产党。 是。 就是说共产党不兼不具民建联党籍的呢还有很多。 嗯。 但是民建联里面兼共产党党籍的都有，我觉得，但我觉得不是很多。 是。 所以呢你的武集应该是共产党，我觉得。那你大学。里面的学生怎么会没有党组呢？ 是啊，一定有。 如果腾讯都有的话，怎么可能这些留学生，你看到现在澳洲反台 了，是啊， 准备 全世界都是， 全世界美国、加拿大、澳洲反台了，就是说这些大陆的留学生影响当地的学术自由嘛。 是 啊，为什么呢？因为后面有个党的机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执行紧啲，不单止只是自我监控或者互相监控的留学生，而是尝试去影响当地的言论或者是学术自由。 我觉得他习近平比毛泽东聪明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绕过个党，他是什么呢？在里面 牢牢控制住呢個黨。嗱，治黨從嚴，我覺得啊，就係十九大嘅主旋律。我覺得 治黨從嚴， 你睇曬佢所有嘅嘢都好啦。其實嗰啲咩廢話嚟嘅，其實咩超英趕美啊嗰啲，即係吹水嘅啫。我覺得所有嘢萬佛朝宗，只有一點就係堅持共產黨嘅領導。而喺共產黨嘅領導裏邊，就由習近平咧去推進呢個治黨從嚴嘅理念。即係話個黨係完全由我一人控制。我要你生就生。我要你死就死。毛泽东就不是了。毛泽东就是个党，既然都是你周恩来这帮人玩晒，我不跟你玩。我另立山头打游击，走去上海整个司令部出来，就搞个四人帮，就全国就一起去。 推倒重来，社会运动是去掌握那个政治影响力。 我觉得习近平呢，他一定想过的。第一，他没有毛泽东那种号召红卫兵那种的力量。 是 那種個人崇拜力量，我想他的地位 未去到那裡，公職上面又未不是開國元勳，也不是這個的打過仗的。 我想毛澤東那個是歷史地位來的，因為那個建黨和 建 政 的過程裡面， 建黨和建政 才造就了強人政治的出現嘛。 因為第一次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實是1942年的延安整風運動裡面，劉少奇高舉毛澤東思想，是1942年開始的嘛， 很早啊， 是啊，然後就打擊那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嘛。咁所以毛泽东嘅地位系历史上边，我觉得只系佢有嘅， 冇得替代嘅。 邓小平 或者唔能够重复呢个客观存在嘅历史环境， 即系等于呢个某个宗教里边嗰个创办人嗰个嘅创办人一样，你最多都系佢隔篱嘅大弟子啫， 系 咪？但系你唔可以取代嗰个创办人噶嘛？好多宗教嗰个 founder 你都唔可以取代噶嘛？咁所以咧变咗就系侧边嗰啲诠释个经文或者诠释啊。教主那些了，但你知道其实教主旁边的灵童成日都打来打去的嘛。这个模式底下，因为他们都要为了要争权，他一定要告诉人我才是 orthodox， 我才是正统的。所以这个习近平没办法重复毛泽东模式，但是我觉得他是选择了一个最接近毛泽东的方法。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mixture 来的，很多西方的传媒将他视为毛泽东 2.0， 我觉得不是。如果 2.0 的话，他是会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个人崇拜这些东西，他不是。他就像什么呢？就是掌握了一个党的机器，用黄岐山这只旗控制着中央纪律委员会，然后用整党的方式搞到风声鹤唳，人人自危。那他再落 order 叫你做事，你就不敢不做。所以我就说这个呢是相当之进步。In that sense， 而是獨裁者進化模式嚟嘅。 獨裁者進化模式呢、這個係咪應該同佢早前係被即係封存係曾經遭毒害啊、暗殺啊，又或者係即係其他啲啊，即係最近講話反第二日啦、啊，呢、這個十九大話有人即係散黨奪權呢啲咁嘅陰謀，令到佢有即係唔足夠嘅安全感，咁所以要咁樣牢牢住掌握住權力咧。 嗱，我覺得坦白講喺共產黨裏邊咧。即係傳到，因為你始終咧，你冇一個民主嘅體制，包括黨內都冇。你唔好話黨外，黨內都冇，係指定接班人，係咪？根本就唔係黨內選舉產生。就算你話美國式嘅競選到，佢黨內都要有即係打一 round 一年咁樣，黨內初選噶嘛，咁樣先至成為民主黨提名候選人啊嘛，再去決戰共和黨。共產黨本身連黨內民主都冇，個差額嘅比例相當之少。大家開會只有 99% 通過政府工作報告，所以呢你必然是一定會有一些所謂陰謀詭計的人都想拿你的位置，因為你沒有了毛澤東的地位嘛。譬如我薄熙來，我老爸薄一波，其實我薄一波在黨內地位高過習仲勳， 大家都是這個黨二代， 是的，大家都 是紅二代， 為什麼你， 但是我老爸在黨裏面的地位是高過習仲勳的，為什麼你不是我呢？是吗？所以我觉得薄熙来为什么会有这种这样的夺权的想法，是有原因 的。唱红打黑啊，尝试是即是又是增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是的，但我觉得习近平也有吸收了薄熙来的一些做事的方法。他表面上他没有用唱红打黑。但是在习近平也是继续鼓吹什么呢？就是那些就是不要否定由1949到1979的，就是改革前30年的东西。他就是什么呢？要讨好那些左派。 或者在意識形態上面 跟江澤民很不同，江澤民就是討好資本家，所以董建華做特首。 江澤民說自己的三個代表論是他的貢獻來的， 因為資本家入黨嘛， 資本家入黨 先進生產力嘛，所以呢習近平代表紅二代 我覺得佢一部分咧就係吸，即係納埋阿薄熙來嗰個即係羣眾基礎，因為佢見到重慶 work 啊嘛，重慶模式 work 啊嘛。我覺得佢原本係冇咁強烈呢種咁嘅即係左派嘅呢種咁嘅即係無派嗰種作風，我諗冇咁犀利嘅原本係。佢實際上亦都係一個富二代嚟噶嘛，因為習仲勳其實黨內元老啦，其實亦都主政過廣東省嘅。習仲勳主政廣東省，麥理浩搞直通車上去同廣東省嘅官員宴請廣東省官員嗰陣時，就係習仲勳。 習仲勳嚇 嚇。咁而呢個習近平咧一路都好掩飾自己嗰個嘅政治上嘅鋒芒。嗱，佢同薄熙來好唔同嘅。薄熙來喺大連崛起嗰陣時做，跟住做商務部長等等，都係鋒芒外露。每一次兩會咧，或者係呢個第幾大第幾大咧，一定見到習薄熙來係啲記者嬲住佢噶嘛。 嗯。 但習近平有一樣嘢比薄熙來叻，就係對所有老幹部去福建一樣咧招呼周到， 招呼 送機接機，係啊，所有退休嘅幹部佢都會咁做。 未掌權之前就真係好深潛、好潛藏，扮豬食老虎。 嗱，所以點解會出到任志剛呢啲咧？我覺得就任志剛真係掌握到習近平政治技巧嘅真傳。他就是迎送那些老幹部，而這個就是呢插著這個習近平。 喂，不過很肉麻喔，任志剛是肉麻得很重要。 但我覺得就是這個插，用長毛的說法就是拍馬屁拍到馬春代。真的。真的的。即是 你怎樣歌頌這個即是記極都記不到這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思想。 你怎樣歌頌沒所謂。但你不可以連基本常識都扭曲的， 是扭曲了事實添啊！直情係 係啊，佢扭曲咗事實，就係話咧呢種思想就令到咧中國可以避險啊，避過呢個金融風暴嘅危機，出現危唔會出現系統性嘅風險。 2008年啊，佢講嘅，因為2015年 係 2015年嗰陣時呢個股市啊逆轉嗰次係， 大家都知道其實中國之可以避開金融風暴係咩咧？因為強力部門。是可以不准人沽空的， 是啊，離曬譜， 這個關一股清風什麼事呢？ 暴力救市嘛，說得明，根本就是硬硬來， 真是拆到上頭，怪不得白曬頭，真是，即是你硬硬來就什麼呢？變成如果共產黨連這麼低水平的擦鞋仔都舔，那你即是說習近平是一個昏君，即是你明白嗎？ 他當他是渣東西。 我記得以前呢，我在一傳媒做事的時候呢，黎智英經常都說，因為開編輯會呢總有啲擦鞋仔衝出嚟， 啲財會、財書會、 財書會，就稱讚呢個即係偉大嘅黎半子點樣好嘢好嘢。 嗰陣時用黎半子唔係啊， 肥佬黎英點叻點叻咁樣啊，一早睇得出有問題。 肥佬黎英明講得啱噶嘛， 係啦。咁但係肥佬黎咧就好快就會炒咗呢啲咁嘅人， 佢覺得冇用。 點解咧？唔係佢嘅意思就係話，一圍台裏邊坐住二十幾個高層， 嗯， 如果我俾呢啲咁嘅擦鞋仔上到位，或者俾其他人覺得，咁樣嘅方法係可以愚弄到我，咁我唔係一個昏君。嗱，呢個又合理喎。係 會令到自己做事嘅模式係受到影響啦，係。 係啦， 其他人就睇到，咦，咁樣係可以上到位嘅。 係啦，即係話其他人一望發覺，哇，頂呢條咁嘅廢柴，即係呢個咁嘅白頭佬，又坐喺行會裏邊講埋曬啲咁嘅嘢。哇，如果將來我俾佢更廢講啲咁嘅嘢，咁頂咪即係習近平係昏君。所以我就話呢啲真係冇運行嘅，真係擦鞋。坦白講啊，你曾經都做過金管局嘅總裁，叫做一個中央銀行行長嘅地位，即係拉加德啊嗰啲咁嘅水平。你點可能講啲咁契弟嘅嘢先得？ 呢啲又係即係又係衰收尾、晚節不保呢啲人嚟嘅。 我覺得唔係，係呢個叫做衝昏頭腦。 衝昏頭腦， 即係佢覺得可能受人所托，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嘅財經嘅官員，正亦都係港英餘業。出嚟拆幾句，點知就即係永遠拿捏唔準啊！即係究竟喺個即係屁股同個春袋之間嗰個位置其實好少嘅啫。 佢以前唔使做呢啲，不過而家想做啦，但係就做錯咗。 嗱，即係咁，如果你唔熟共產黨政治咧，就唔好拍，就係照本宣科，用最沉悶。你睇嗰啲共產黨啲官員都係咁噶。你睇個黃志文， 可能就出錯。 佢有講嘢㗎，黃志文啦，即係呢個新嘅中聯辦主任。佢都咪照本宣科咯，係照稿讀噶，咁啊就唔會話寫到咁鬼核 Q 突。你俾香港人睇到咧，我琴日出咗嗰個馬屁精嗰個 post 咧，哇！啲回應咧係長，係啊，有一大棚人喺度鬧佢喺度。 點解衝出嚟咁樣係去拍馬屁咧？ 唔係嗱，我估你佢香港人都預咗你呢啲咁樣嘅權貴，走去舐呢個習近平，大家都會知。 但你的食相不要那麼噁心，始終對港英漁業大家都有一種的即係 integrity 都有個期望。奶媽就聰明，我覺得今次奶媽講下嗰啲咩歷史教育啊，一定要初中必修科啊，即係呼應翻阿黃志文講嘅嘢啫嘛。佢完全冇講嗰啲咩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嗰啲咁嘅嘢嘅喎。 繼續扮演去做市長啊。 係啦，佢扮演做市長角色， 有西環搞啦，唔使我啦，繼續又好似你話啦，不沾鍋咁樣咯。 嗱，你見到啊？如果呢啲呢番説話出自陳茂波，你仲可以理解喎，因為佢係財政司司長。咁咧就亦都係一個低水平嘅柴仔， 要喺呢啲嘅財經事務上表達意見。 係啦，本來拍後邊拍咗前邊咁樣，前後不分咁樣，咁你都可以理解啊。所以我就話呢啲叫衝出嚟嘅，真係。陳茂波都未出聲，喂 ，even 國家領導人都未出聲喎。梁振英咧？ 係梁振英未出聲啦，范徐麗泰未。 董建華咧？ 董建華未出聲啦。 梁愛詩咧？係咪？所以就永遠都係咁嘅，過猶不及。當他以為就哇呢次仲唔係我自己一個人舐曬咁樣， 佢係咪睇中咗習近平看重未來即係、就是、金融嗰方面有可能會出現挑戰，咁所以就喺呢方面入手 呢？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係因為琴日同一時間咧，亦都係出嚟見記者咧，亦都係嗰、那個即係頭先你 call 嗰個講中證監啊嘛， 係啦，中國證監會主席劉士餘 啊，係啦，我覺得咧就係、是、一個嗰、那個財金共產黨嘅財金系統啊，係。是要在那天那個 moment 要爆 哦，所以說咦還不是到我出聲樣， 即是這些就等於帳爆一樣，永遠走出來呢就是說我骨骼精奇，跟著周星馳就一巴車來那些，都未講完就已經一巴車來， 因為那個中正監的主席已經是很肉麻的了，就說習近平呢是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挽救了國家，還要挽救了社會主義啊！喂，大佬， 即係社會主義幾時崩潰？ 係四個救，四個挽救啊！大佬，即係冇。 仲有冇挽救福田嗰啲骨妹 啊？真係啊！即係過佢嗰五年啊，佢真係捧到係神咁樣噶，係嚇。 所以我就話咧， 就可能因為咁樣任志剛，哇！佢講到咁樣， 咪就係食神裏邊嗰班廚師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你覺得哇，頂望一望隔離嗰件，講到咁行 咁誇， 即係話即係埋身入華府啊！梁榮忠火拼呢個華安啊！哇，大佬你搏自己搏斷自己嘅手， 就搏死埋自己， 邊個救我慘咁樣搏爆自己嘅頭先？結果真係爆咗，就係呢個白頭佬 過猶不及， 就變咗梁榮忠啦。呢就係叫過猶不及，係乜嗱？但係呢種作風，我覺得咧係好好阿攬明，我覺得。真係習近平上台呢五年，造成嗰種嗱，其實你話胡錦濤係一個木木獨獨嘅人，温家寶就得個講字，講多個俗。但你見到胡温咧，個年代裏邊咧，嗰種嘅阿谀奉承、歌功頌德嗰種情況咧，係好少嘅。even 江澤民都少， 係啊， 胡江、江澤民同朱鎔基年代都少嘅，真係呢個係好少有嘅。even 鄧小平，我覺得，鄧小平甚至表現出嚟係唔中意呢啲咁嘅嘢。所以我就話 好多佢哋即係實務好多嘅，相對地， 即係你見到嗰啲咩騰訊股長嗰啲咧，即係嗱，我唔知道內地人就可能好 buy 嘅，真係大陸佬，我哋真係覺得， 我懷疑都係做出嚟嘅十二億， 我哋一個 account 股長係咯， 喂，大陸乜嘢冇嘢多，五毫公司多，係嘛，一個五毫公司你深圳， 係不斷呢 個，有一次紐約時報影咗張相出嚟嘅，好震撼嘅，成個 好多個 成個場掛滿曬，掛滿曬喺手機嗰度，都係一個 account 嚟嘅，就專係喺度咧。就喺度即係攞嚟俾 like 啊，攞嚟去 hit 啊嗰啲咁嘅嘢。 可能一個鐘就五千萬下咁樣噶啦，係。 坦白講，如果騰訊有黨組喺度嘅，你要幾多都得。 係， 係咪先？ 全球人民， 但 係 我諗，我諗佢又要做到就唔可以太過分，好似中國嘅鬼城啊嗰啲單位，三十幾億單位可以俾。 佢而家十二億咪即係九成人咯，係。 即係我覺得，如果做到全中國嘅人每人都拍一次咁死啦，殘疾人咁點咧？ 小朋友 啊，或者甚至可能證明中國有好多五毫咧。如果係咁，係咪已經超過中國總人口嘅話？ 幼稚園都要喺度聽住習近平訓話啦，已經係 好似刪曬啦嗰啲相， 刪曬係咩？ 刪曬係啊，全部 出曬街啦，已經係 出完之後即刻刪。 我係睇唔到嗰張相，話喺呢個殯儀館嗰度都有啲擺條紅嘅。 唔 係 喎，據說中大好似有一個。發現了一個技術喎，係可以在微博刪咗貼嗰啲咧，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 啊，有，應該有嘅，應該一定有嘅。digital footprint 好難。 係啊，係啊，可以 retrieve 翻出嚟嘅喎。咁所以就嗰啲相咧， 琴日唔記得 cap 圖添。 我上載咗一隻就係狗仔睇緊習近平， 但是我細心再望一望， 你家哈尼嚟噶？ 唔係，有兩隻狗一隻貓，但我細心睇睇嗰兩隻狗一隻貓，竟然唔係望住個 screen 嘅，係望住個窗口嘅。 係啊， 死梗啊！呢三隻嘢一定喺呢個玉林九節嗰度鋸埋佢哋，我覺得。咁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講下實際上對香港有咩影響，我覺得。